重讲一下啊，就是我们呢，因为金刚那个楞严经的经文非常的长，而且段落啊，它并不是分得这么清楚，不像说这个如果你拿一本经文，不像说这个金刚经还有第几品第几品啊，大概会说有个分段，楞严经它没有，所以我们在看楞严经的时候，你一定要 make sure 某一段或某一大段它到底其实想要讲什么，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你去看经文，你才不会乱掉，否则你会好像跑到丛林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其实后来到底是重点在哪里，你会不清楚。那我们现在啊，大概你要知道说，七处真心结束以后，一直到十番显见这一段啊，这边有一段很长的一大段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从七处真心之后，一直讲，我们今天将会讲到第一番显见之前，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一大段到底在讲什么。佛这一段啊，讲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你要 make sure 你真的听懂了。第一个，他有提到一个两种根本，那哪两种根本呢？就是轮回啊，让你在轮回里面打转的那个原因，所谓根本就是那个因啊，让你在轮回里面打转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涅槃的根本，就是怎么样你能够出轮回，能够真的证得涅槃，这就是我们所有修行人其实真正想做到的一件事情嘛。好了，再来呢，他还讲了什么呢？后来啊，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你想要真正能够证得涅槃，或者后面好好修，你一定要能够明辨世心与真心。是啊，就是我们讲的意识心，就是你要去明辨妄与真，你要知道什么是妄，什么是真。之后呢，他有提到大乘小乘，提到了什么叫做有，后面有一个也很提的很重要的概念，你必须把它搞清楚，什么叫做法尘啊，那个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法。因为我们之前有讲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面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大家都清楚，因为对着我们眼耳鼻舌身。比较搞不清楚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法尘？法尘你要搞清楚，法尘你要搞清楚之后，还有你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我们那个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想啊，那个想到底是怎么 work 的，它怎么运作的，它对外面的境界，它会攀外面，当外面的境界断掉的时候，它还可以继续作用哦，这个东西你要搞清楚它是怎么作用的。后来啊，佛还提到了啊，什么叫做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几个不同的层次，有提到一个第九次，也有修行有九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定啊，他讲到了最后的这个定，你大概也要有一些概念。那前面的这个法尘缘影跟后面第九次的定，它的差别在哪里？那你要知道大概这几个重点你必须要清楚。好，那我们看看啊，两种根本，我把经文翻过去。我们上次一直好，两种根本大概心里清楚了。轮回的根本我们都一直说，因为我们把意识心啊，我们的第六意识心，我们一直把它误认为是真心，把妄心认为是真心。那不管啊，你平常如果没有修行，那不用讲了，即使你修行也是没有办法得到正果。所谓意识心啊、攀缘心啊、妄心，其实就是我在讲我们把一些虚妄的东西，什么是虚妄的东西，其实是真心的它的一个功能，或者真心啊所随缘变现出来的一些相，我们把相跟用，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嘛，你可能看得到摸得着，或我感觉得到我的心事在作用，我感觉得到我的身体在作用，你把相跟用误认为是真实的，把相跟用搞乱的误认为 为它是真心，其实相根用是妄心，是意识心，是显出来随缘变现出来的作用，你不能跟真心搞混了。他说啊，你要真正能够修行修成正果，后来能够觉，你能够成佛，先不要讲成佛，即使你想要出三界，你想要行着菩萨道，继续能够明心见性往那条路走，你必须要能够判断真伪，真跟妄，所以这个真心啊，那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说，哎呀，一定要搞懂的一个名词，叫做释经，意识的释，精神的精，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释经是什么？释经如果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起了一个妄念，就是起那么一个小小的妄念，之后呢，我们后来有，你会看到有一个名词叫做阿拉耶识，真如本性，我们后来就是说，哎呀，起妄了，起妄念了，就变成了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啊，上次也有提醒，我还记得以令有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也答不出来，他说为什么释经是阿赖耶识精明之体啊，我也有看到不同的书啊，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我觉得很棒，它叫做易观，就是把整个整个这个金刚经的楞严经的这个文言文啊，把它翻成白话，就是很简单的白话，它也不做太多的描述，大概重点会讲一讲。那它在上面是说，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第八识之精，你就把它想成精，也不要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形容成精明之体，你就去想，因为本来的这个真如心起了妄念，起了妄念就有了能啊，他想要能够觉吗？我们上次都有提过，为什么会起什么样的妄念？他起了一个妄念，他想觉，他不知道他原来根本就是觉，真如本性是没有办法再被觉的，那他起了一个妄念，就有一个能觉，能看能见，好，这个功能性就出来了，而且在不同的根上面啊，六根上面有六根不同的作用，这个功能性出来之后，其实就是我们的释经。那这个释经是阿赖耶识上面，阿赖耶识它的阿赖耶识之经，你也可以这样讲。那它呢有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的根上面有不同的作用啊，耳朵可以听闻经，眼睛可以看见经，这些名词你可能后面都会听到。现在你只要有一点概念就行了。为什么？因为经《楞严经》后面，他会越讲同样的事情，他会越讲越深。所以你现在大概有个概念，可能到了十番显经的时候，哦，你会明白的更多。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其实行十番显见都会重讲，而且它的经文会讲的更深入一点，让你知道哦，它的那个 SOP 哦，不是 SOP， step by step 是怎么出来的。那十番显见完了之后，他会再重讲。告诉你原来呀，我们这个我们所说以为的这个境界下到底是地水火风怎么出来的，所以不用急，你现在只要有概念就行了，那你就知道释经是阿赖耶识上面其实它是有作用的，有功能的，就是我们能见所见，能觉所觉的那个能，也就是有一个自我意识在那边。那释经，那你要知道哦，释经啊，它是阿赖耶识。那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阿赖耶识啊，它会往外，往外，什么叫做能生诸缘？它会把外面的它会往外转，前面的七转识它会把它生出来，阿赖耶识把前面的七转识生出来，但是只能往外攀缘，我们没有能力往内去缘，所以它会被所有前面的七转识啊所遗漏，所以我们说缘所遗者，其实他真的在讲那个释经啊，释经其实是会被我们在外面为，当我们在攀缘的时候，释经会被遗留下来，释经能够往外攀，阿拉耶识在继续往外转，可是没有办法往里面转回来。那么他就告诉你，你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在修行的时候要能够往内去攀，就是我们要能够往内闻，反闻闻自性，什么自性反闻，能够去找到我们的这个释经，或者最后找到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要往内闻，而不是往外攀。所以他这边在讲哦，我们这个轮回啊，跟涅槃的两种根本。那么后来啊， 佛啊，他就再次后来又来了。你看在那个阿难啊，汝今欲知奢摩他路这一段在讲什么，佛又再次去跟阿难第二度争心，前面不是七处争心了吗，都没找到答案啊。那佛刚刚不是又讲了一段道理，两种根本啊什么什么的，那这一次他想要再去问阿难，哎，那你可不可以现在告诉我你的那个心到底在哪里。可是当然阿难还是没有提供正确答案嘛，所以那个阿难很郁闷啊。我们有讲啊，他说哎呀，他说老师啊，我修佛啊，供养佛啊，修行啊，这个发勇猛精进的心啊，不，你别说这一段，即使我今天谤佛谤僧，或者我堕落做了坏事恶事，其实不管怎么样，我都是在用我这个意识心啊。他说我一直以为这个意识心是存在的，岂知老师告诉我这个意识心不存在，那这怎么回事呢？他希望老师啊能够再给他更多的解释。后来记不记得中间有一段呢、啊？有人提简讯出来，如果有需要让我知道，我现在没办法看简讯，如果有人需要让我知道什么，就直接在那个这个这里面讲啊。那他说啊，有后来啊，佛在中间这一段也是上次我们讲过了，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他跟阿难讲，阿难说我这个心啊，意识心，我以为是真实的，那现在佛告诉我它不是真心，所以佛就告诉了他一个如何判断真伪的方法，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在一大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佛讲什么事情呢？他说啊，真如本性，你要去看这个东西是真还是妄，因为你要知道妄，你才能够把妄放下去显真。他说所以真跟妄很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妄心妄事这些东西它没有自体，它没有体性。什么叫做没有体性呢？真心有体性，那什么叫做真心有体性？所以佛在中间这一段啊，我看看他经文是从哪里开始啊，应该是说尔时世尊啊，他开示阿难及诸大众，大家慢慢找一下那段经文，记不记得中间有讲过，如来常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因心成体。这边很重要啊，他说所有啊我们以为真实存在，像是六根啊，六尘啊，六识啊，对不对？我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以及中间所有的这个去攀缘而产生的这个分别执着，我们都以为是真实的。但是他跟阿难讲，他说但是你仔细去想啊，你以为真实存在的那个眼识耳识鼻识等等等，一直到你的心意识，我们就以心意识来说吧。他说事实上这些事如果离开了外面的这一些尘境，就是你的视啊，或者你的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了外面的这些尘，这些虚妄的尘境，万一尘灭掉之后，你的视就不再起作用，就完全没有作用了。你的视啊必须靠着外面的这些尘，或甚至你的根都要在，你才有办法起在作用，你才有办法感觉到它的作用，它的存在。那一旦那个条件不满足以后，就是外面能够让这个事发生作用的这个条件不满足以后，这个事就没有了。那这个东西怎么能叫做真实存在呢？它是必须靠着某一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它才能够发生，那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有体，它是没有体的，它是因缘生灭的，要条件具足的情况之下它才会发生，是因缘生灭，它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本体，它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本性。 However， 但是真如心，我们的如来藏，它不会因为外界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一直都在不生不灭，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它有一个具足啊，它原来一直具足从来没有变化的一个本体或本性，我们说它那个空寂的体性， 它本有这个空寂的体性，它就是它的体性是什么？其实它有些固定不变的本质啊。以前我们金刚经讲过，那它这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可以随缘变现。那我们后来疑惑的是，把它随缘变现出来的相用，误以为是它的本性，事实上不是。那些相用根本是随缘在变现，是虚妄的。结果我们误以为那个相用，相用包括是什么？意识心啊，我们误以为它存在。所以他真正在讲是这一段，这一段很重要，你必须把它听明白。所以他说，真的真如心是有体性的，那个空寂的体性，固定不变的本质，其实就是那个空性，就是那个空性。所以中间这一段他就说啊，你看啊，所有的诸法所生啊，一切的万法，不管是有形有相还是无形无相，其实都是无心所现，都是我们的真如心，那个有本体的、有真实体性的那个真如心随缘变现出来。包括因果，一切的因果，这整个的身心世界啊，大智世界、小智微尘啊，是不是《金刚经》第十三品的时候，那时候讲大智微尘、大智世界、小智微尘，全部都是因心成体。那我就跟阿难讲了，你想想看，这外面所有一切万法都是因心而成体，它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没有体性啊，它都是因为真如心啊，才让他们有了体性。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真如心，他们的体性、他们的本性，其实就是真如心，就是真如心变现出来的。那既然真如心，他说性。一切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让这所有外面一切的万事万物万法有了它的本性，也就是它其实就是万事万物万法原来最初始的那个本性，那它自己怎么可能没有体呢？所以就告诉你，真如心肯定是有体性，它不但自己是有真实的体性，而且它还让外面的这些万事万物万法有了体性。好，这也是我们上一次有讲过的这一大段。那我知道这一大段其实是非常重要但不够清楚。那你想想看，两种根本你要了解，孰为真孰为妄，什么是真什么是妄，你要搞清楚。那真是有体性的，妄是没有体性的。真呢，它不会随着外面的境界有日的或者外面的条件出现变化而改变它的情况，它就是如如不动啊，始终一如，从来不会变动，也不会失去，也不会灭掉。那外面的这个虚妄呢，包括我们的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它是会因缘生灭的，而且它没有体性。但是虽然没有体性，没有它自己的体性，其实它真实的体性是什么？就是真如心，全部都是真如心变现出来。其实包括我们之前所讲的世经哦，连世经都是虚妄的哦，世经都是真如心产生妄念而出来的哦，所以才会后来分成各种不同的功能。你想想看，在真如本性当中，怎么可能会分不同的功能？当然没有，其实全部是合而为一的嘛。那所以你就要知道，真如以外其实都是虚妄的，只是啊，它跟真相的距离有多少。如果我们说一开始变现出这个能跟所的时候啊，它离真如本性只有一步的距离。所以佛啊就说，如果真如本性是那个真正的月亮，那能所就是我们一开始所变现出来的这个三细相，它叫做第二月。就像你拿手啊去挤能你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好像一个月亮旁边的一个好像一个幻影，那只要你把手放掉，那个幻影就会消失，就会回到真月。它就是形容，只要你把那一念无明，最初的那一念无明给放掉，那你就会回到最真实的如来藏。但是后来我们从这个能所，因为我们呢执外境为实有，这个地方也是今天会讲的。因为我们后来所有的经文最后一段讲到了二障， 二丈等我们会讲，就是因为你有我执法执啊，后来的分别跟执着，那那个时候就不是第二月了，就好像水中的倒影了，那就好像你有一波树，你树啊倒影在这水里面，那就不太一样了，或你这月光在水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月，那这个月离真正的月亮是很远的，它还透过了水，它还透过了等于说是你去圆外面虚妄的境界而产生更多的相。那你要知道那个层次感，这些层次感我们后面都会再讲，在十番显见里面会一再的也不会一再重复，会有几个地方会重复，所以我们会再讲，讲到大家清楚为止。好，那你去看啊，那么现经文到我们上次还讲了一段什么呢，他说如果啊这个汝啊直令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并为心者，此心因离一切色声香味触嘛，就是色香味触诸尘世念别有全性，对吧？你去看到这一段，他也是在讲，他说啊，如果他跟阿难讲说，如果啊，你真的就是执令，就是你抓着令，就是吝啬不肯放啊，觉得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或眼耳鼻舌身意，你能够察觉的，你前面的这些六识啊，前面六识都是就是前面的一直到心意识，如果你觉得他们是真实的，那你必须离开了这外面的这个境界，你还能够分别了知啊，你还能够觉知到觉察到它的存在啊，那并没有嘛。他说你看，如果今天你听我讲法好了，我讲的声音没了之后，那法也断了，所以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啊，他说那么他还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呢？这我们上次也都讲过啊，所以今天是复习。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影视。我知道这一段一定有人同学没有听得很懂，上次美术有说哎，这一句他好像不是很清楚，就说我们这次会再讲一次。在讲这一句之前，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心意识是如何作用的。你要记得心意识啊，它分为两个作用方式啊。一个作用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心意识啊会配合着我的眼耳鼻舌身啊一起作用，会做一个分别了知的功能，或做起一个作用。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好了，我们呢、啊、现在对着这个外境，你的眼耳鼻舌身呢、啊、会第一步，它是你的根啊，它会第一步去接触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接触到了以后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啊、只能做最初步的分别判断，很初步。就像你看到了，当你看到一个红色圆形的东西，你只能看到说哎，它是红色的圆形的，你大概做了一个判断，但是到了你的这个意识，它才能够决定说哦，这是一个苹果啦，哦，这是一个苹果，而且啊，这个意识啊，它会做一个好坏跟喜欢或不喜欢的这个分别，苹果是好东西啊、哦，那我喜不喜欢呢？我可能不喜欢，或我喜欢，它其实还会在圆着那个，因为它还会怎么讲，会跟形啊一起作用，它还会再做一个判断，就是我下一步我可能要怎么去处理我现在所看到这样东西。这个这一部分啊，就是说我这心意是要跟着外面我的眼耳鼻舌身啊一起去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明了意识。那个名词你不见得要记住，那你能记住也很好，那个没办法记住同学也没关系，你只要知道你要去想哈、啊，眼耳鼻舌身啊它第一步先作用，然后基本上心意识是下一步，但是它中间有没有时间的差，有，但是那个时间差短到我们一般的凡人根本没有办法觉得感觉到，所以你会觉得哦，其实那个应该是同时在作用，事实上它是有一点时间差的，但不过那也没有关系，那这个心意识因为要跟着前面一起作用，所以它叫明了，因为能够明了分别明了觉知这个心意识。好了，那如果 你把前面所有的外面的眼耳鼻舌身，外面的所有的色身香味触全部止息掉，你的心意识还会不会作用？会啊，肯定会。你今天就算躲到山洞里面，你的心意识还是会作用。所以心意识它很厉害，它可以断绝外面的眼耳色身香味触继续作用。那它怎么作用呢？它有几个不同的作用。第一个我们有叫做这个毒头，它其实是毒头，怎么讲，散味毒头。毒头，毒是独立的毒，头是大头症的头。毒头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再跟配合其他的功能一起了，我就自己就已经能够作用。那这个毒头意识它又分为好多种不同的吧。第一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干的事情，就是发白日梦。哎，那么白日梦很厉害啊。讲白日梦之前呢、啊，再多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法尘？法尘很重要，千万不要，这个东西你要搞懂后面这一句话你才能听懂。什么叫做法尘呢？法尘的意思是说啊，我的眼耳鼻舌身我会对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我不是接触了吗？然后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所有的影子，就像我照相有一个 snapshot， 那这所有的影子啊，就在我的记忆里面了。那在这记忆里面，其实啊，在那个意识啊，我们讲刚刚有个地方我还讲的不够清楚，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呐、啊，把这个你跟外面接触的那个 snapshot 就到我的记忆体里面来，那个意呀、啊。其实圆的是圆那个法尘，就是圆那个刚刚照下来的那个照相机，它马上去做分析分别 analysis， 然后去分别，然后做一些决定。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明了意识。有没有时间差？有，但是那个时间差短到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觉察，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起工作的。好了，那个也叫做五聚意识，就是什么？但是还有一个毒头意识，毒头意识呢？好了，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是白日梦嘛，你大家一定有经验，就是说你这个白日梦啊，其实你正在这个当下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那这个胡思乱想，其实有的时候你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是又去找我刚刚所留下的那个法尘了，因为你为什么会发这种白日梦，其实都跟那法尘里面东西有点关系。所以虽然现在没有现行，没有正在发生这些法尘的事情，但是你会去找那原来啊留下来的 database 里面的一些记忆，然后你还会去想啊、哦，刚刚某某人说我坏话或说我好话，我好开心，我很生气或怎么样，你就会随着这个思绪开始去白日梦。所以白日梦就是你会开始想我生气啊，我要报复，我开心啊，我要对他好，诸如此类的内容。另外还有一种呢，是你根本就没有去圆那个法尘，你就会开始做白日梦了。哎呀，如果有一天我发财了，我要去环游世界等等，这种东西叫做散味毒头，这是那个意识没有办法歇息的。另外还有什么呢？梦中毒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前面的色身香味触的确可能停下来了，休息了，但是你的这个意识啊，其实是一直在作用的，你的意识是没有停的，你的心意识那个叫梦中，你做梦任何东西其实也都是你的心意识在作用。然后他有的时候是圆啊，他有的时候是攀圆你留下来的那个法尘记忆啊，有的时候他甚至是去圆更久以前，更久远以前，甚至不是这一世，他有机会去圆各种东西，就以前所留下来的一些记忆，不见得这一世，所以你会发生梦境。那么很有意思啊。那梦中毒头其实细节我不懂，但是它还是你心意识的作用。甚至我们有讲狂乱毒头，就是有神经病啊、疯子啊，他会乱想啊，说什么又是神又出来啦，什么什么又出来的。你说有些通灵的人，那你说他到底是这个发神经呢，还是真通灵，你也不知道，就是他的意识还是在作用。那这些东西 put aside， 我们真的要讲的是一个叫做定中毒头。定中毒头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什么叫做定中毒头？我啊，眼耳鼻舌身都不再跟外界有任何接触了，我呢就 focus 在我现在的这个静，安静的静，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个境界里面， 啊，我 focus 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啊，我们讲，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用眼睛去看的时候，你有五光十色，有外面这些不同的色的时候，就是明，见到明。可是当外面这所有东西都没有，变成黑暗的时候，你还是见到了，你见到了什么？你见到的是暗。所以同样的概念，当你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这些动的尘，这些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发生，这些动的尘没有了以后，并不代表你的心意识没有在作用，你呀、啊，有可能是 focus 在一个静静的尘。所以生有人会叫做生尘跟灭尘，动尘跟静尘，静的尘还是尘啊。所以我们在讲说眼耳鼻舌身啊，是好像有点像这个外面的这个江河啊，外面有大的波浪的时候，你反而看得见。但事实上更危险的是什么？暗流，这个独头意识啊，其实就有点像暗流。我们会以为啊，我们很多人啊，这个打坐啊或怎么样，会以为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事实上没有，事实上他只是守着。他只是关啊，他在关，他在打禅啊，关着这个安静的这个尘，或者灭尘，就是非静的尘，但是他还是尘。你要知道，我们整个这个，我们想要能够修啊，我们在禅坐，或者是最后在关啊，最后不是要关吗？我们关其实要关的是真心，我们要关心，我们要关的不是尘。所以佛陀就在这个地方讲，他说不但外面这些色身香味触，当你看到的这些哇不停升起的各种的像，这些东西是虚妄的，甚至你以为你在定中，定中的这个安静或者是已经沉灭掉的这个像灭尘，它还是尘，就是黑暗它还是像。那么有在讲就有些法师提到，他说如果你在这个定中啊，在这个独头定中的独头，就是你 focus 在这个安静的这个尘啊这个相当中，有的时候啊你甚至会看到一些瑞相啊，什么菩萨的相啊，净土的相等等，他说这些都是不应该有的，表示其实啊就是你内心，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最深层的我们那个意识，我们的行啊，我们叫色受想行嘛，你现在只是说、啊、把外面的沉静断掉，我的意识让它不作用，但事实上那个行啊一直都在，那个念头其实一直都在，它像暗流，它像暗流。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个安静的这个境界哦，就是定了，就是这是明心见性，是楞严大定啊，证得三昧了，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安静的成像啊、哦，还是灰尘的尘，安静的尘像，一个动尘，一个静尘。那这个尘像还是一样是圆影，只是你圆的是安静的这个影子。这就是这一段所讲的。所以我看我把经文拿过来，他说啊，你看啊，纵然你灭掉了一切见闻觉知啊，就是把外面所有的境界全部都让它止息了，不管你是到山洞也好，是怎么样也好，你不再跟外界作用，你的眼耳鼻舌身让它止息了作用，但是你还是内守悠闲啊。这个悠闲是什么？就是这个安静的沉静，就是这个安静的静。但是啊，虽然是悠闲，你啊还是尤为这个悠闲，还是尤为法尘，它还是法尘，只是一个安静的尘相而已，安静的法尘相。那尤为法尘什么呢？分别意识，其实你还是在分别，你比较深沉的那个意识，你的那个念头其实还是不断，所以他就是告诉你，即使在这个状态下面，其实你还是一样，你还是在做分别，所以还是虚妄的，你别以为你这样子就明心见性了。所以他就跟阿难讲说，并不是说啊，一定要强迫他说，哎呀，阿难的这个世心是假的啊，佛要讲的才真心才是真的。他说真的吗？他说你汝啊心啊细微揣摩，就是你真的吗？你自己去揣摩一下，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心离开了这前面所有的前尘，外面的前尘啊，你是不是真的还能作用？要能够作用有体性，那才是真心啊。所以他就是在告诉阿难，或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什么是真，什么是妄。 然后千万也要了解法尘啊，当你把外面所有东西都断掉之后，其实你面对是净的法尘，并不是明心见性的。所以跟阿难讲说，哎呀，如果啊你真的认为你的真，你的那个意识心就是你的我们的真心的话，那外面的沉静啊，外面的这沉静基本包括动尘或静尘都是随时在变换的啊，那它如果一没有，你的意识心不就没了吗？不就断灭了吗？那你如果这个东西断灭，那你真如心都没了，那你怎么去修行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在告诉阿难，其实我就是在用各种方法告诉你，你刚刚所讲的这个意识心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一段你就一定要很清楚说，哦，我还是在讲什么呢？在讲真跟妄中间的差别，重点就在于那个体性是不是存在，重点就在于当外界全部止息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作用，你是不是还存在，你的体性是否还存在。好，那后来要再来啊，在下面我们上次有提到啊，九次地定，这个地方我这个 definitely 不是这个禅坐的专家啊，九次地定啊，其实大概就是不管是凡啊跟圣，就是凡人啊、外道啊、二乘人啊、菩萨啊，这些其实我们大家禅坐这个次第是差不多的。整个次第呢大概分成九个次第，前面的八个次第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可能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它的那个名字或者它的这个定义，但是应该听过四禅八定。所以前面的八个层次啊，前面是四禅，然后再来呢是四定，它就是越往上面啊，这个烦恼越少，这个心啊越这个烦恼越少，这个意念越干净越清净，越往上啊这个功夫越高。但是你即使到了第八定啊，好像是什么无想定什么那个，我名词我是真不记得，好像什么非想非非想定啊，前面的四禅加上后面的四定，就前面的八个定，你就记得其实都是凡人在修的。即使你到了非想非非想定这最上面八禅的地最最上面了啊，你还是一样都是在三界里面，所以这都是凡夫所修的禅定。第九次定那就有一点 difference 了。第九次定是什么呢？第九次定是小乘所修的。那第九次定如果你修圆满了，应该啊，我的认知是说，哎，应该是阿罗汉修圆满了，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可以出三界。你在前面的八个定全都是凡夫之定，那凡夫定，所以都还是在三界之内。那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内守悠闲啊，那个有为法尘分别隐士是在前面八个定，就是在前面八个定你根本没有还没有这个修道功夫。那第九个定我们可以大概，因为我实在是不懂啊，我只能把我大概知道的跟你们讲一下。第九个定是阿罗汉，就是说你修成了之后，第九定啊，出三界。第九定它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我的 understanding 啊，就是说小乘啊，我们都只讲前面的六识，就是说我们在修小乘的人啊，这个佛陀都讲前面的六识，第七第八都没有讲。他们在修小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阿拉耶识这些概念的，对于他们来讲，我只要把前面的六识到我心意识不再作用，其实应该就搞定了。所以第九次定啊，它是能够第一个它是小乘的圣位所修的，前面八个是凡夫。那他这个小乘的修什么呢？他希望啊能够用他的修行把受跟想，我们是色受想行识嘛，那个他能够把受啊跟想这两个运能够止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这个我在苦受啊，这个外面有苦的境界啊，我也不觉得苦；乐的境界我也不觉得乐，苦乐喜忧舍啊，这各种不同的境界我通通能够放下，我都能够明白这外面根本都是虚妄的。我的心啊，其实已经不再被这些外境发生的事情所干扰。我能够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是虚妄的，外面这所有境界是虚妄的，所以一切的受 不再会干扰我。那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所以我在想，当然我的意识一旦前面的这个受啊，我当已经知道完证悟空性，我的受跟想我都能够放下，我的意识心不再起作用的时候，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了。但是对整个佛教或者我们修行来讲，它只不过是小乘，小乘的果位，它连大乘都是进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它也叫做第九次定，也叫做灭受想定，就是让受啊跟想这两事，受色受想行识受跟想不再起作用，这两运不再起作用，灭受想定，第九次地定。既然你的受跟想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啊，你的那个行也可以也会被止息掉，因为你的想啊，你会去因为受到行的影响啊而做一些决定什么什么的，那个行啊，因为受跟想都被它并不是被转换了。你要去想这个概念，是说他用他的这个禅定的功夫，是让这些烦恼先扶住，烦恼没有走，他让烦恼先扶住，那么让它不再起作用。所以第七世的这个行呢，也会暂时的先不起作用，止息了。那么他根本不管第八世，第八世呢，所有其实所有的那个妄念全部都是存在的，都一直存在的。但是第小乘他不修了，他就能够修到只要不要再六道轮回，他就先停在这里了。所以这个东西叫第九次定。九次地定。那你看这个经文呢、啊、那佛陀就有讲啊，他说世间一切诸修学人，所有修行的人，现前虽成九次地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什么叫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其实有几种不同的讲法啊，就是你修了九次定啊，你成了阿罗汉了，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漏尽，就是说你还是有漏。我们有讲过嘛，有漏无漏啊，无漏有各种严格或者松散的定义，有说过比较松散的定义，就是哎呀，你只要成阿罗汉出三界，你就无漏了啦，这个是比较松散的定义。但是这边呢，就是在讲比较严谨的定义，就是虽然你九次定都修成功咯，那你的受跟想都灭掉咯，不好意思，我刚刚是不是断掉了？好像忽然断掉了，像我有听到我讲话吗？哦，好，不好意思，好，那个第九次定啊，虽然你已经修到了，但是啊，你还是没有办法对严格的无漏，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你还是只是阿罗汉，这是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呢，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我们有讲那个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其实是很厉害的，那个八地以上的菩萨可能才能，或者是我不敢讲 exactly 的定义，就大阿罗汉是修到后来非常厉害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叫 almost 无漏了，无漏的大阿罗汉，我觉得大概是差不多八地以上的菩萨、啊、才能叫大阿罗汉，如果我讲错的话请你们纠正我，大概就是反正就是修行到最后面了，已经差不多无漏的叫大阿罗汉，很厉害的修行人。他说啊，你虽然成了前面的九次定，你都已经完成了，你都成功了，修成了，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变成那个漏尽的大阿罗汉。这两种意思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呢？重点在后面那一句，皆由执此生死妄想，就是因为你这个妄想误以为是真实。所以从头到尾我们就再来回顾，从两种根本一直到 all the way 到现在这个点上面，都是在告诉你，因为你以为妄是真，所以他一直在告诉你什么是妄，什么是真。这一段所有的名词你不记得，中文不好，文言文不好都没关系，概念把它讲清楚，要搞清楚何者为真，何者为妄，这样就行了。所以他就告诉你啊，你啊，那个阿难啊，虽然啊多闻，为什么不得圣果？搞反了，搞错了，因为他在修，不就是一直用这个意识心在修吗？他自己都说了嘛，他是养供养佛也好啊，傍身傍佛也好， 都是用意识心嘛，所以这个东西他希望佛希望能够拨乱反正，然后再来哦，后面还有一段啊，后面还有一段就是阿难啊就听了啊，当然就很难过嘛，那个五体投地啊又长跪啊，那么上这边我们上次都讲过了，那他就跟佛讲说，哎呀，这个我希望啊，他说我以前在佛是知道佛大家都很惯，就是很照顾阿难啊，所以呢我啊那个时候啊都觉得啊我好像不怎么需要修行啊就可以佛就可以帮助我证得无争三昧了，但是啊他说，哎，我现在啊明白到身心本不相待啊，我自己修行我得自己修啊，各自修各自，就好像说父子登山啊，对吧，那个各自走各自的路啊，那个爸爸没办法带儿子走啊，所以他自己都知道虽然身体已经出家了，但是他的心啊还没有入道，那他自己都知道这回事情，所以他又再度的请佛什么事情呢，请佛能够为他，他说啊，我等经者二障所缠，这个地方我们上次都讲得很快，所以我们这次要重新讲，二障所缠，那么良由不知啊，极常心性，就是我们因为被这个业障所缠啊，所以呢根本就搞不清楚我们的真如本性真心本性是怎么回事，所以又再次的去祈请佛能够哀悯穷路，他这个用词是非常的优美啊，哀悯啊，当然就是希望求那个佛啊能够怎么讲啊，就是希望佛啊能够有慈悲心啊，那个穷路很有意思啊，那个穷是什么，贫穷，为什么贫穷，真的啊就是贫穷到我们的那个最珍贵的那个摩尼珠啊，就以前都有讲过的经文，珍贵的摩尼珠我们都不知道有啊，好像舍弃了我们那个有钱的父母啊，一个有很穷的人，很穷的孩子还舍弃了一个有钱的父母，穷的贴地了，没有东西了，真的就剩下只剩下一身的罪业，那个路是什么呢，路啊真的就是然后那个穷还有另外就是说为什么穷，因为没有福德啊，没有福报啊，那个没有办法修行啊，钱财不是福报啊，真正的那个真正的我们讲的最大的这个福报是什么，最大的功德是什么，真正的就是我们的法，佛法，我们的觉悟，对于真理的了解，所以为什么穷，因为都不懂真理嘛，金银财宝不算啊，福禄双全通通不算，那不是真正我们所讲的福气，所以还是穷啊，穷到所有真正好的东西都没有，所以穷啊，那路是什么，好像不能够遮风避雨啊，为什么说裸露在外面呢，因为你没有一个涅槃可以指一，你没有一个菩提涅槃可以指一，一直在这个地方就是指一一直，所以说穷路啊，那个古时候这个很优美的文字啊，所以他希望佛能够开始再度的开始，后面这一段就开始佛啊胸中又从胸中万字放光，那个我们是下一次会讲这一段，但今天还要再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啊，二障所缠，那个二障到底是什么，二障啊我们有讲，一个是因为这个经文真的提到了，那我们就把它稍微概念讲一下，那我自己的佛学底子很糟，所以我只能讲很 high level 的东西大概讲一下，那我们会把几个以前曾经讲到的名词啊也都稍微放在一块儿，看是不是能够把它 organize 一下，我先做一个笔记，第一个啊是烦恼障，二障是哪两个障，二障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大家记一下，烦恼障跟所知障，那烦恼障是什么意思呢，烦恼障的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我执，你大概我们先慢慢讲哦，最后你的那个概念会出来，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烦恼障是什么呢，因为我执，你还有我执而生起烦恼障，那所知障是什么呢，所知障是因为法执而生起，这个烦恼障啊，我 我们又会说，哎呀，因为我直嘛，所以我们又说有见思惑，记不记得见思惑或见思烦恼？如果能够把名词记下来，当然很好。如果名词不记下来，没有关系，你就听过去，然后把后面我说很重要的概念，等会我会讲，记住概念就行了。那所知障是什么呢？所知障就是我们所说的尘沙惑，所以有见思惑、尘沙惑。那第三还有后来的，无名惑。好，那烦恼障啊，说哎，因为我执而起。我执是什么？我们以前有讲过啊，有粗的我执跟细的我执。粗的我执啊，我们说是叫做分别我执；比较细的我执呢，是俱生我执。你去看啊，比较粗的我执很容易，很容易就理解了。我相信大家对于粗的我执跟法执是非常清楚它的定义的。粗的我执是什么？就是执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我们脑袋瓜里面所想的事情啊，我们的身体跟心理，我们执这个五蕴啊，就是真实的我，这个就是我执，就很麻烦啊。你因为有了觉得一个真实的我啊，所以你的这个很多的很多的烦恼，什么样的烦恼呢？因为你觉得你自己的身相是实在的嘛，你脑袋瓜里想的事情是实在的嘛，所以你对于所有的事情，你对于所有的事情跟相，跟相有关的东西，你是看不透的，因为你执着，你的身心是实有，所以烦恼障又叫做事障，事就是事情的事，像所知障呢，就是理障，理呢是道理的理，事是比较粗的，道理是比较细的，所以这个我执啊，分为粗的跟细的。细的是什么？细的就是我们最根深蒂固的那个贪嗔痴，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受到教化，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每一个众生，任何众生与生俱来的那个贪嗔痴，那个东西是比较细微的我执。所以你看啊，如果我看的没错，我大概看了几个不同的大那个法师所讲的具那个叫做细微的啊，不是叫做具生吗？所以所有粗的我执跟法执是在第六意识。我们如果讲色受想行识，粗的我执跟法执是在第六意识，比较细微的具生我执跟法执是在第七意识，更难断了，后面的更难断。那我们讲讲看，最粗的我执跟法执，或者我们讲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搞清楚了啊，就是一个是跟相有关的。你看嘛，你要去做分别，你去想想看，粗的要分别的我执，就是跟这相有关，跟身体有关、形象有关的。那比较细微的呢，就跟形象没有关啦，那是俱生的啊，与生俱来的，就是我们的后面的那个念头、那个贪嗔痴。其实在你动妄念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我的那个概念，就有了我的概念，一有我，那个贪嗔痴是在心里面很深处的，非常深沉的那个意念。那法执呢，如果我们讲比较粗的法执啊，比较粗的法执我们说是分别法执，其实你去想嘛，那肯定又跟这外面的境界有关了嘛。你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当然要依附着这外面的境界存活嘛。那外面这所有一切的境界，就我们认为真实存在，就是心外啊，这所有的一切真实存在，那个就叫做法执。所有一切万法，我们觉得心外实有，那个叫做比较粗的法执。你要去分别吗？不是那个境界，你会去第六意识，会去分别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比较粗的法执也是在第六意识里面啊。那什么叫做细微的法执？细微的法执啊，是真的是到比较后面了，比较后面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法爱，这个叫做升起法爱法，就是佛法的法，爱是爱心的爱，有一个就是我有看他们法师的解释啊，他们会说啊，你就先把它解释成什么呢？所有修行人到最后都希望我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我能够证果，我能够证涅槃，我能够证得菩提。对于这些方面的执着，你会觉得，所以你再去想， 你会觉得六道轮回是真实的，你觉得脱离六道轮回是真实的，你觉得脱离六道的那个法门是真实的，叫做那个所有的佛法是真实的，你觉得最后你所证得的佛果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就叫法爱。你对于这个观念性啊，已经跟这个你不能摸到哦，跟外面的相没有关系哦，是一些观念性的东西，你没有放掉。所以记不记得《心经》里面有讲，前面的十八界是虚妄的，是空吗？苦集灭道是不是也是空？那十二因缘也是空。你想想看，如果十二因缘是空的话，那断轮回，十二因缘是轮回啊，那断，既然十二因缘轮回是空的，那断轮回也是空啊。那断轮回，你所学的这些佛法，那个智慧，那个菩提不也是空的吗？那最后断了，超越轮回，断了轮回之后，你所证得的佛果也是空的。其实这所有的，甚至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真如本性如来藏所投射出来的，也都是原生虚妄的。修行人到最后这一步，这个具生法执是最难放的，这个已经是到了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个起心动念了。所以啊，一层又一层，那这两个障碍啊，会缠着我们。这两个障碍，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所知障。你说，哎，为什么叫烦恼障啊？其实他就是说，因为这很多的烦恼，这诸烦恼啊，会障碍你证得涅槃。涅槃呢、啊，或者说你对于事相上面看不清楚，这个涅槃它会障碍你事相上面的执着。那所知障是什么？你看，已经跟相没有关系了，是对于你后面某一些这个知见啊，你以为这个六道轮回啊、涅槃啊。因为应该是无智亦无德嘛，但是你以为智也是真实的，这个德，这个证得佛果也是真实的，所以是你在这上面对理呀、啊，对于这个道理，对于真实最后面那个真相看不清楚，会障碍你得到这个菩提。什么菩提？就是光明啊，空性啊，你没办法到达最终的那个涅槃，其实都一样。障碍你的涅槃，障碍你的菩提都一样，只是前面是比较着相，后面是比较深层的，真的是已经是无形无相的，那是后面的。哇，你要能够放掉。所以后来我记得《楞严经》啊，我因为走过自己走过一遍，到后来五十音魔也是在讲这些事情。当你还执着着你可以成佛啊，你啊这个见到光明啊空性的时候，完蛋了，又找到魔道里面了，又完蛋了。所以。二障，他说那个谁啊，那个阿难就是我们被二障所缠，那真的不知道自己啊那个极常心性，所以才开始跟佛啊再度的祈起，希望他能够讲更多的道理。所以下一段开始就是我们下一次上课啊，就要开始讲十番显见。这个十番显见啊，就是在讲我们真如心的一个真实状态。前面铺陈了好多，那十番显见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自己啊，最近又把后面稍微又再看一下，我真的是觉得大概《楞严经》啊，你一定要坚持到第四卷的大概中间，一定要把这整个世界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些同业啊，一些共业啊，然后把这世界啊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众生怎么形成的，大概要念到这一段结束，到第四卷的中间，把所有该学的真正的道理给学会了，你才能够说，哎呀，万一我实在撑不下去啊、你一定要撑完第四卷，到第四卷的中间。那么后来呢，就开始讲一些修行的、啊、那最后的三卷，我还真觉得那个真的是大家自己在家里是能够念得懂的。中间那一段呢是有一点呛，但是还有机会，后面比较简单，但前面的四卷半就是一定要坚持，可能我们大家必须一起共同来努力。那不会的能够互相帮助，或者甚至我有什么地方讲错的，你们要告诉我，那我再去查更清楚的资料，那我们就再来做 sharing。 大概今天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也讲了一个小时了，我刚才想说今天时间短一点，